剩下是入怀中，等了好久好久，你的手从指尖流过，只能碰却不敢握，心里有好多好多对你说话，的确看着我的沉默，命运也难说服着我，只是全世界都叫我那个人更爱错，都怪我只想要跟你走，我只想要和你高歌，与你合唱，这是把爱紧紧绑在心中，没人懂，没人爱过能懂，比我在疯，想要和你喝完天亮再看日落，就当你深深为我擦干眼泪，不再遥遥，不能爱过放手，不能爱过要等再等多。